处，我的爱人，你好辛苦，我真的幸福，我真的知足，为我为家，你总在忙不顺的事，我不让你独自艰苦，谢谢你的体贴和爱护，你的人情是我的幸福，别人羡慕我很满足，我的爱人你好辛苦，这些年里我徒伤路，年一年风雨无阻，也岁岁平安好最幸福，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回味你曾经错过的好听歌曲。我们来欣赏的是阮丹青演唱的《不要我，不要想你》，张信哲演唱的《多心》，田震带出的《为了情》。 天空那么蓝，星星特别亮，忽然我就想起你，大概我只是太无聊，一点点想哭，一点点想笑，绕着自己影子跑，看见你的脸，闻到你味，我想我是喝醉了，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，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淹没，要想你，想你会糟糕，掏空了自己，以为能够把你整个埋藏掉，不要我，不要想你，我无处可想，我是喝醉了， 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啊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

心里像海一样的欢喜，和你在一起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息。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息，oh,

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林帆演唱的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》，林平演唱的《走廊》，巫启贤带出的《路弯弯》。 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，